21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系咁啊，提提你啦。今日我哋星期三咧喺6:30嘅时候将会有奔波 back to back 呢个环节。 系我哋好似慢慢将佢变成咗一个 常 规嘅环节。咁我哋好中意就摆喺星期三啦。咁但系有时都系礼拜二或者礼拜四。咁但系都系总之间唔中会出现啦。 总之一个礼拜你总会听到。 听到一次啦。咁啊，因为都有啲听众讲几好啊，即系几中意。首先又听下我哋无无聊聊咁样创作下小明嘅古仔啦，又可以借啲机会又听到少少啲 旧歌 啦，系啦咁样， 我哋年代嗰啲咯， 系啦，即系未去到好旧，但系又可以又同啲新少少嘅咁样串埋。 其实你觉得唔系好旧嘅，可能对于一啲朋友仔嚟讲咧，即系年轻少少。 对于我嚟讲， 哇！呢、這個係我阿爸阿媽嗰陣時成日聽噶。 嗱，係對我嚟講舊係八十啊，因為 係。 但係其實講緊千禧年嘅歌咧，都廿年前。 係啊， 其實都廿年前， 唔係咁簡單。 都唔簡單啦，即係九十年代尾。不過係嗰個質地聽落去冇咁再舊啲咁解嘅啫。 同埋咧，唔知道最近係咪可能因為 Twins 啱啱開完演唱會嘅影響底下咧，咁加上最近新年啊嘛，咁啊出嚟同好多朋友仔見面啊拜年嘅時候，咁都會即係遊下江水啦咁樣。 就播歌啦， 就會播歌啦咁，跟住一揀翻呢啲千禧年代，即係大家成長，即係我呢個年紀啦，同學仔嗰啲就已經都係30歲頭，咁大家都係聽住嗰個年代嘅一啲歌曲，廣東歌、K 歌長大嘅時候，一播完一首咧，就好自然咁樣。 係， 你播呢首歌，我要接呢一首啦。 係啦， 人人都可以變咗 DJ， 好似 DJ 咁咯， 好鬼勁啊！ 因為30零歲又係呢一啲啦，20零歲之前講過都係噶嘛，即 係 你打碟打。Cookies、Twins、謝霆鋒、容祖兒 都會中嘅， 甚至乎黎明、陳慧琳呢啲快歌咧，大家都係會哇，就好興奮嘅啦咁。係啊，即係嗰個興奮嘅情況，其實好似你咁講係真嘅。你同啲 friend 遊江水嘅時候，會諗起呢只歌接嗰只歌，即其實差唔多概念。 係冇錯。 係啊，而嗰樣嘢好得意，因為你生於嗰個年代咧，我覺得即係做。DJ 咁為例啦，即係無論電台定係打碟嗰啲都係，因為你新個年代，你會知道哦，呢一首歌扮演咗一個咩嘅角色，呢、這個歌手嘅歌通常坊間嘅人嘅反應會係點嘅時候，變咗你要將呢隻歌放落去個舞池上面咧， 係 就係、是、類近嘅思考模式嚟嘅，係啦，咁所以係唔同嘅，即係有一啲可能以前唔係好聽開廣東歌嘅 DJ， 佢亦都有時會打廣東歌嘅時候個 concept 咧。可能冇咁重嘅，亦都調翻轉就係，譬如我哋俾人邀請要去打外國嘅歌咁，我哋會知道哦，好紅嘅呢一啲歌咯。咁但係係唔係生於嗰個 年代 或者你唔係浸嗰樣嘢大咧，係差咁 未必感受到 盜肉嘅。 因為點解會咁盜肉？就係舉個例子，就係最近嘅情人節，咁有個 friend 就失戀啦咁樣。 Oh. 我哋一人一首情歌送俾佢，都係 咪嗰個你分享嗰個？ 係啊，就係、是、我嗰日分享過嗰、那個。 諗住約得成點都約唔成 嗰個。咁跟住，然後一人一首嗰啲即係都係咁樣啦。通常啲 friend 失戀最好嘅安慰方式唔係講咁多，唔好講咁多嘢。 一對對嗰啲咯。 係啊，你直接就俾首嗰啲慘情歌去聽，咁搞掂啦。係啦，嗰啲傷失情人節。啊咩都好啦，咁跟住然後就掉曬俾佢，就大家都會覺得，因為真係呢個係你經歷過嘅一個時期啊嘛，其實乜都唔使講啦，即係明噶啦，你一播出嚟嗰個歌詞一唱到就已經 get 到件事噶啦，咁 係啊，而最恐怖嘅係咧，其實有啲歌咧你冇特別記個歌詞 嘅，係啊，但係你會 點解你會識得唱 melody 咧？響心挖苦，唔好話個歌詞啊，即係個 intro 一響，你已經記得啊咁樣。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個係佢好勁同埋好神奇嘅地方嚟㗎。係咁、啊，所以變咗我哋呢一個嘅 Bumble Back to Back 慢慢都恆常化，佢就係大家都幾中意。係咁啊，間唔中又可以播下啦。同埋因為頭先講嗰個。聲音質地都係，即係我都會發現唔同年代，因為用上嗰種編曲啊，或者嗰個製作音樂嘅方式唔同，或者嗰個時候流行嘅音色啊，或者一啲科技上嘅進步，你會好明顯聽得出，哦，80年代就係嗰一種，即係我以舞曲為例啦，即係 upbeat 少少嘅廣東歌，80年代嗰種真係電子合成器嘅聲咧會多啲嘅，即係你聽到。 系啊，咁嗰啲就系嗰阵时听日本嗰边即系我哋而家叫 City Pop 嘅嗰类啦，又或者可能系外国英伦啊或者 Synth Pop 嗰个年代嗰只声，用嗰啲 Drum Machine Synthesizer 整嘅嗰种声，你会听得出一听哦，呢一首歌咧就系八十年代嘅声嚟噶啦。咁 其实呢件事咧，我谂起咧有少少似我以前细个咧考音乐啊，即系我哋要读。即考樂理咧，要讀樂理嘅話咧，要讀唔同嘅音樂時期噶嘛。嗰陣時我哋都係靠聽嗰啲古典音樂嗰啲編曲啊，嗰啲用嘅樂器啊，嗰啲幾多個人會一齊合奏啊，呢啲層次咧去分析翻到底呢隻歌一聽落去。你知唔知呢首歌到底係咩時期嘅作品？即係嗰啲咩巴洛克時期啊、古典派，只不過將呢件事擺咗喺一個流行 曲 嘅上面、 啊， 其實都係同一個道理嚟。 係啦，只不過可能呢一樣嘢近我哋，同埋會有興趣多啲。即係以前我記得音樂堂都有教㗎，但係就係因為嗰件事真係好歷史啦，同埋好似要考試啦，同埋 好似好苦悶。 我覺得有一樣嘢，因為唔識欣賞，係因為冇教我點樣去理解。古典樂啦，淨係講，總之呢個就係好出名莫扎特啦。頭先你講巴洛時期嗰啲咁嘅巴哈，好多人名你聽過，但係嗰陣時冇令到作為中學嘅我覺得音樂有咩咁有趣。 因為你失戀嘅時候唔會聽巴哈嘛， 係我開心嘅時候亦都未必會聽巴哈， 亦都唔係聽柴可夫斯基啊嘛。 係啦，佢有一種感覺令到你覺得有啲遙遠嘅， 係 細個嘅概念就係入大會堂聽就係古典樂，係去紅館聽就係流行曲咁樣，即係咁樣 好清晰㗎， 好 清 晰㗎嘛。但係我覺得而家其實我覺得不嬲都有嘅，但係而家會越嚟越多，更加多就係將呢一啲嘢在地啲咯，即係嗰樣嘢撈埋一齊，令到你覺得嗰個門檻其實唔係想象中 咁 高，唔係咁曲高和寡嘅，因為如果咁高嘅時候，會好似令到大家覺得我好難去認識音樂啊嘛。 係係係，冇錯。所以嗱我哋呢一個奔波 back to back 嘅環節咧，大家咧去聽嘅時候，有時唔需要好似我哋諗得咁 heavy 嘅，你純粹估下我哋下手接。乜嘢歌 啊？ 你估得中咧，你都好開心噶、啊。你估唔中咧，可能我又會帶到啲驚喜俾你咁樣。 係啊，因為甚至乎頭先講嗰個即古典樂嗰樣嘢，即如果你調轉個角度講啊，譬如話哦，原來呢一首嘅流行曲咧，就用上咗咧以前古典樂嘅邊 嗰陣時好多陳 輝陽 嘅 作品 啊 嘛， 係啊，係 啊。咁如果你咁樣嘅切入點嘅話，由一啲你知道嘅嘢，然後咁樣去作為一個引言去講翻咧，可能又會作為小朋友諗翻啊，假設嗰陣時係咁、可能 就會有興趣多啲啦。 其實係㗎，係啊，因為即講開呢一樣，最近我見咗啲即社交平台有啲廣告咧，見到一個都幾有趣嘅，即佢係嚟緊喺咩啊？我唔記得大會堂定係文化中心邊度搞啦。係佢好有趣，佢嗰個介紹就係話喺即現場玩太古呢個遊戲咁啦、 哦。 你有冇見到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呢、這個好有趣，我純粹係嗰日見到好有趣咁去睇，咁因為係一個入。本好知名嘅 YouTuber， 佢會嚟香港表演啦。咁 亦都有啲本地嘅團體一合作㗎。 係啦，一齊去玩嗰件事。咁佢嗰個我俾佢吸引到就咁喺現場玩太古嚇，即係同埋佢嗰個場地就頭先講嗰種，你有 perception 㗎嘛？你大會堂就係聽嗰種，喺紅館聽呢種 music song 聽嗰種咁。佢就將一個咁換味啦，叫做嘅一種我哋咁流行文化、日本文化嘅太古之達人，放喺大會堂度玩，佢一件點嘅事，咁我好奇就 search 下佢講嘅個音樂人啊，或者呢件事係乜嘢啦咁。因為嗰個邀請嘅受邀嘅音樂人咧。我又唔記得咗佢叫咩名， 係一個 YouTuber 嚟 ，YouTuber 嚟嘅，係啦，咁佢個名好似 Y 字頭，跟住佢後面就楞 piano 咁樣，你基本上 YouTube search 就會見到噶啦。 Pan piano 啊？ 咩？ 唔係冇嘢。 你嗰、那個？你睇開嗰、那個？ 唔係 piano， 你一講我就會諗起啫。 哈哈哈，係啦，我唔記得咗。Anyway， 咁但係佢咧點解頭先會楞到我嗰隻遊戲咁咧？就係因為其實佢好細個嘅時候就已經係 玩呢個遊戏嘅。 佢係玩嗰啲即係音遊啊， 即係總之所有音樂 game 啦，即係 好勁嘅，咁咪彈音樂都好犀利啦。跟住佢嗰時參加過比賽，好似就係太古之彈嘅比賽咁樣。總之佢最尾係同佢哋太古之彈嘅主題曲有關係，唔知係幫佢寫一首歌啊，定幫佢彈咗咁樣啦。咁總之係有啲咁嘅 linkage 嘅。咁、而呢一位嘅鋼琴手亦都係一個 YouTuber， 咁我亦都因為呢個廣告認識咗佢，我就走去睇佢啲片咁。 系几得意，即系都系有一种少少日本综艺节目或者日本一啲整蛊节目， 系 嗰种嘅切入点，即系喺一间中学嘅一个校园制咁样啦，你都好兴，咁就话咩学生会嘅副会长一个女仔嚟嘅，其实一路就好中意呢个 YouTuber， 咁于是乎咧，阿会长就谂住请呢个 YouTuber 成为今次我哋校园制嘅特别嘉宾，咁但系佢作为特别嘉宾咧，就唔系即系点样讲啊？嗰啲叫做，总之怎行入嚟啦， 佢就系特别啲嘅方式嘅， 即系唔系大摇大摆行入嚟。我想讲系，佢用一个特别方式嘅，咁咧就系佢乔装成为咗一个学生， 哦， 着佢哋嘅校服之余咧，个乔装仲要打一个假发，佢话系想做一个宅男嘅一个 image。 OK， 系啦，佢好想透过呢一个装扮去 present， 就系一个宅男，如果能够喺一个校园制上面、叫做 表演得好劲， 表演得好劲，或者即系拯救咗嗰个副会长，会唔会一个宅男其实凭住自己嘅才华都能够吸引到异性，即系类似一个 concept 啦。 哇，好人类观察啊！呢 系啦，咁跟住咧，佢嗰件事咧就系、喺校园制好多人表演啦，去到最尾咧就系、由学生会嘅代表咧表演俾大家睇。咁啊，副会长嘅女仔咧就弹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咁佢其实应该本身对钢琴即系叫做新手啲初阶啲，咁咧就亦都好紧张，所以弹得麻麻地。咁于是乎呢个 YouTuber 咧就上图话，不如我帮你弹一段。咁初头弹下弹下少少之后，突然之间就变到超劲好 fans， 咁大家就好惊讶，系啦，即系初头佢行出嚟嘅时候，我感觉系比较 窄窄地 咁啊，跟住突然之间大家好惊讶，跟住就冇停过 ，keep 住越弹越癫啦，又弹下啲动漫歌，即系有米津玄师啊，有弹啊千本樱嗰啲咁咧，系、啦，跟住 都高难度， 系啦，跟住越弹越劲之后，就变咗个好似个人音乐会， okay. 然后就聚集咗好多学校嘅人啊，老师就话我咩事咧咁，因为冇人知佢系边个嚟嘅，就系知道有一个弹琴好劲嘅 同学生咁。 去到最尾就揭盅，其实哦，佢就系嗰个 YouTuber 啦，咁 啊 系啦，即系有一个咁样样嘅故事喺里边，咁我就即系我睇翻呢个人，哦，原来佢 keep 住都有拍好多呢啲唔同嘅片咁样，系啦，即系一件咁样样嘅， 好有趣啊！估唔到即系玩音乐或者玩呢个音游都可以玩到成为一种嘅生活技能， 我觉得 impress 到人。 我觉得最劲系一个广告令到我去睇咗咁多嘢嗰晚， 系呢个系几劲嘅， 系啊，即系同埋佢亦都。有另一個 prank 都有趣，因為佢又係去揾咗另即係呢一個 YouTuber 揾咗另外一個女士咧，都係我唔知係咪 YouTuber 嚟，好出名喺日本咧，都係彈琴，但係佢彈嗰種琴咧就唔係一般鋼琴，佢彈嗰啲有兩排嘅電子琴，一種好特別嘅電子琴嚟嘅。 Okay. 係嗰啲好打機感覺，啲聲好電子嘅聲，咁佢就扮去學一首歌咁樣，就話想一日就彈到一首好難嘅歌，係啦，咁跟住就 點知其實佢本身都已經好勁啦。 雖然佢都話，因為嗰個鋼琴嘅同鋼琴唔同嘅操作嘅嗰部琴，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嗰部琴係啦，佢甚至乎佢踩下面個 pedal 咧，係會個調係會有少少變，所以就算佢彈開鋼琴，佢去試玩呢個樂器都唔容易， 有啲唔同嘅 係啦。咁但係就好多呢啲咁樣類型嘅 prank 啊、成啊咁樣。系，我觉得好得意。 大家得闲都可以上网睇下呢啲，即系比较有趣啲音乐，冇咁苦闷嘅一面咧，可能有时又会令你对呢样嘢多咗少少兴趣咁样嘅。咁啊，亦都嚟紧啦，我哋好快咧，即将都可以即系讲起文化中心咧，我哋好快喺呢个24号啊，星期六晚上7点到10点咧，都会同大家喺呢个尖沙咀文化中心嘅露天广场咧，同大家有呢、這个pop up live 嘅流动广播车嘅快闪直播。我同大家见面嘅，咁啊，到时我同波成都会即系喺现场啦，同大家倾下偈啊，又讲下少少关于即系自己喜欢嘅一啲音乐啊，咁样咯。咁啊，希望我哋都可以用一个即系有趣啲嘅方式，令你又将呢样嘢喜欢多啲啲咁啦。 系啊，咁就大家留意住啦。而讲到呢啲钢琴嘅嘢啦，佢啊用琴去作啦，而呢一首歌嘅灵感亦都据说嚟自《幻海奇缘》嘅 soundtrack。有 Egger 嘅 Why You？ 嗰、那个音乐人啊，叫做 Yomi y O M I I， 大家去可以揾啊。听过有 Edgar 嘅 Party 作品叫 Why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启德一个住宅地盘冧棚架致命意外，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安成形容事故匪夷所思，质疑点解有关大型竹棚会从十九楼飞堕，关注有冇做好安全设计、动态风险评估。佢话寻日事故与临时工程有关，尤其高空工作属于高危，关注有关方面有没有做临时工程管理计划，当时又有没有管理人员在场。如果当时有人上去检查一次是否安全，两个工友的生命就不会被夺走。建造业议会下就举行机电工作安全网上论坛，何安成在开始前带领默哀一分钟。他说今次事故令他感到非常担心，即使是显示即使做了很多工业安全的工作，但有关信息未能够落地，并且强调工业安全人人有责，应该各司其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于听日至到今个月28号来香港考察调研，了解香港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方面的最新情况。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欢迎夏宝龙再次来香港考察调研，并感谢中央对香港的关心与重视，政府正加紧进行各项相关预备工作，确保考察调研顺利进行。海洋公园保育基金说，现存的四个马蹄蟹品种当中，其中完美后、被评为濒危的中国后均于香港栖息和繁殖，但马蹄蟹栖息地受人为因素影响，幼年马蹄蟹存活率低，面临灭绝的威胁。基金去年十月展开第一个自动化水底声学遥测追踪成年马蹄蟹的先导研究，今日在东涌湾回放首批以外置声学标签的成年马蹄蟹，以追踪马蹄蟹的活动范围。海洋公园保育基金总监祝孝忠表示，追踪项目对科研工作以至本地马蹄蟹群族保育工作建立重要里程碑，期望可以更了解马蹄蟹群族生态，为相关保育工作提供更多科学数据。世界银行宣布任命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张文才为世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对世行的任命表示欢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世行是全球最大多边开发机构，过去40多年来双方建立紧密发展伙伴关系，展开富有成效合作。毛宁说，中方支持世行通过改革强化发展宗旨和机构能力，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有效应对全球挑战，期待与世行继续深化合作，为全球减贫和发展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雾和有一两阵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气温稍为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开始多车噶啦，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上狮隧啦，车龙而家喺竹园道。

心痛游戏，梦来也会想起离流的一段段的忆记，拖了行李来公司道别，残存一些憾事 三首作品，先有 Chantel 的《初心小岛》，跟住有马天佑的《受伤》，再有 Set J 呢一首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回复原厂设定》，有几可可以 reset 再嚟过呢？呢个有其实乐队的 Supersonic， 如果要重设的话，我想在打机的世界多一点，各角色有什么搞不定破不到关，又或者输了不是重新再来过咯。他的新歌亦都取材自一个很出名的游戏，由人中之龙透过呢首歌变成龙中之人。龙年第一首派台歌曲是 Delta T。 繁华染上金光，只需在两边路旁。霓虹到处粉色，将午夜照得太光。想起过 女人有第二个位，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点解太阳会燃烧？ 点解食物落盐好味啲咧？ 点解世界上有负分贝嘅地方？ 点解？ 点解？ 点解？ 点解？ 点解？ 点解？ 点解？ 嘥时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嘥时间！ 文教组全新科普节目， 嘥时间！ 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龙踏天下，福传万家。 一年一度，香港各大电子传媒代表同各界友好仔仔一堂，共贺新岁。 齐心祝愿本地传媒业龙年大展宏图，气势如龙。香港电台甲辰龙年新春团拜， 2月22日上午11: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现场直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至到今个月28日来港考察调研7日，了解本港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方面最新情况。据了解，夏宝龙抵港之后会参观机场，之后听取政府包括财金官员汇报，夜晚同官员晚宴。前人大常委谭耀宗话，夏宝龙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咨询期间、财政预算案即将发表之际，以及全国两会召开前来港是合适时机。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商界议员林建峰认为，呢次日程行程日数不多，相信夏宝龙希望更深入了解本港最新情况。劳工处展开为期2星期的特别巡查行动，针对性巡查全港架设大型竹棚架的建筑地盘，包括检视竹棚架的安全和稳固情况。处方表示， 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若果发现违例情况，定必严厉执法，包括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和敦促改善通知书，以及提出检控而不给予警告。发言人说，高度关注昨日启德一个建筑地盘的严重工作意外，正联同相关部门深入调查，确定意外成因和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如果调查发现有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定会依法处理。一个有长期病患的四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目前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今个月14日开始咳嗽，之后出现恶心和呕吐，向私家医生求医。今个月20日因为发烧到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求医，同日转往威尔斯医院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诊治。病人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并发肺炎。中心说，病人潜伏期内曾经到澳门和珠海，家居接触者无病征。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雾和有一两阵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气温稍为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啦，就喺、是、观塘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咁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有意外，车龙排到去定富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嘅车龙啦就排到去下角道近添美道。告士打道西行转去跑马地的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跟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上狮隧车龙去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和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日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作小食。水果蔬菜二加三，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我所看见的未来，作曲徐佩恩，作词阿木，主唱郑欣宜。 你眼泪如果将烟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使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挚爱。 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作曲伊人陈卓贤，作词周耀辉，主唱 AP 潘宇谦。 天黑黑问问你说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奏。 童年密码作曲 KW 朱敏熙，作词 T-Rex 施康桥，主唱施康桥。

我以为有啲咩咁惊天地泣鬼神嘅原因， 唔想谂明。 系小明系好似一个邻家男，好似身边 总 周围都有一个人好似小明嘅人啦。 即系正所谓小明又可以去北极吓，又可以去拜年，又可以搭火车，好多嘢嘅都做得到啦，小明。 所以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有系啦呢一个环节啦。咁我哋两个就会轮流拣歌嘅个游戏规则就系系啦，我哋唔知对方会拣咩，咁总之就承接住个故事去听嗰一首歌去拣，咁去发展呢件事嘅。 好啊。 系啊，咁啊，准备好嘅话咧，咁我哋就嚟啦。系啊，开始嘅时候都有个新嘅 effect 啊。 农历新年嚟到啦，每家每户都喺度忙碌紧去拜年啊！每家每户都忙碌紧去同亲朋戚友见面食饭，聚一聚旧，好多好多嘢都要去招呼朋友，好多嘢好多嘢都要忙碌。但好似每一个人身边都总会有一个小明咁噶。每当有一啲嘢醒唔起要去做，揾小明啦；每当有一啲嘢赶唔切去做，揾小明啦；每当有一啲嘢你唔想去做，揾小明啦。结果小明就变成一个完美的工具人。没办法啦，天性善良就是这样的。凡事每样东西想起都是想起小明先。 因为善良那么好利用，可恨的你总有可怜的苦衷。以为你与众不同，你的电话夜晚打然的不同，只因为我听说爱是不嫉妒，你就不容许我关心你的行踪，只因为我相信爱是很久忍耐，你就卖弄你眼泪卡住我喉咙。 不再值得。 是爱心胸，你不再值得我尊重。就失踪，失踪，一早一去无踪。 听过符字啊，似爱行空。小明一日做咗工具人，佢唔想一世都系工具人，所以喺呢啲场合，佢喺度谂：我应唔应该做一啲嘢，做啲反常嘅嘢咧？尝试去做一啲人哋估唔到嘅嘢，去吸引别人嘅目光、别人嘅注意咧？一直以嚟，佢都觉得自己好被动，但系感觉到内心啊！嗰、那个万马奔腾，嗰几百只大笨象喺度喐紧。 有人问我，我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爆瓜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偷摸，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排名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小病太。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二论成魔。存在吗？ 带嚟有陈奕迅的浮夸，后来小明发现自己心里面那几百万只大笨象一旦释放了出来就很难收回来，至此他周围刷存在感，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不是只是一个工具人，更加是一个狂人。小明周围开始做一啲好出人意表嘅事情，例如系走埋朋友身边唱一句 Pokemon。 三更半夜迷幻音乐，超快乐，低音喇叭狂怒冲击热魔，周身血管连着一步。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织女是关系。看宇宙多虚构，一出生已剧透，巨石只送上帝手。 每天漫天流悲惨 张刘应廷嘅《狂人日记》。 小平呢刻觉得癫嘅其实系咪自己呢？ 佢觉得原来有时疯狂下都几爽，嗰种自己系冇拘束，开始觉得身边嗰啲人先至系唔正常。 容祖儿嘅歌，歌名叫做《Pretty Crazy》。